第四章，二进宫。 游霍从禁闭室出来，走廊一片安静，对面的秃头没了声音，房间渗出来的血流淌的到处都是。他略带厌恶的皱起了眉，让开血迹往外走。没走多久，游霍又忽地停住了脚，一种诡异的被窥视的感觉如影随形，就像有什么东西勾头看下来，毫无生命机制的眼睛静静地盯着他。游霍抬起头，头顶是白色的天花板，除了一盏晦暗的灯什么也没有。 差点违规睡过去，要死的棺材脸居然不…… 有人疾步从楼上下来了，刚拐过走廊，嘀嘀咕咕声就猛地刹住了。 你出来了。 游霍从天花板收回视线，来人是监考官922号。922号看到游霍，立刻换回公事公办的语气，说了一句借过，便大步走到走廊深处了，打开那扇汩汩流血的门。片刻后，秃头被放了出来。922架着瘫软的中年人走得像个偏瘫。 你怎么还在这儿？ 922问。游霍插着口袋懒懒地说， 等你啊。 154呢？不是应该由他送你回考场吗？ 不知道。 这假正经又偷懒去了。 922在嗓子底咕哝了一句，他把逐渐下滑的秃头往上拎了拎，也没工夫纠缠了，朝门外偏了偏头说， 走吧，送你们回考场。 小洋楼二层，秦鸠抱着胳膊懒洋洋地斜倚在窗边，房间里的灯光投映在树林里，922带着两个考生从光影中穿过，很快淹没在雪雾里。秦鸠眯起眼睛盯着那处有些走神。黑鸟突然低哑地叫了两声，它是这个考场监考处自带的宠物，姑且就叫它宠物吧，非常有眼力劲儿。明明跟着几个监考官刚见面，就飞快地认了老大。过了一会儿，秦鸠才啧了一声走回桌边，他拨弄着黑鸟尖尖的喙，顺手给他喂了一粒食，说， 是不是好像少了什么？ 黑鸟惟妙惟肖地嘲了一声， 哼，少了一位监考官，哼。 秦鸠敲了鸟嘴一下，开门下楼。他在大厅环视一圈，拐进了那条走廊，其中一间禁闭室隐约传出椅子挪动的声音，正是刚刚关过油货的那间。秦鸠挑着眉，好整以暇地敲了三下门。 有人吗？ 里面椅子重重砸了几下。 我方便进去吗？ 椅子快把地砸塌了。秦鸠卸了锁，门一开，露出了失踪的154号监考官。他正累撅在椅子里，两只手背在椅子后面，身上捆着绳，嘴里塞了一个偌大的纸团，纸团上有人用马克笔冷静地写了几个字，去你的小姑娘。秦鸠忽然笑了，154正要带着椅子蹦一下，提醒秦鸠先把它放了，结果看到笑又有点怂，把椅子轻轻放下了。好在那句骂人的话秦鸠没欣赏太久。片刻之后，154总算甩开绳子，恢复了自由。他揉着被勒红的手腕痛斥， 我做监考官三年了，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考生。人家哭天抢地他睡觉，人家诚惶诚恐不敢惹监考，他上来就给我捆了好几刀， 金鸠撑着桌子听完，懒懒地说，骂得还挺押韵。继续。 你 如果可以，一五四真想把纸团上的去你的展示给老大。哼，身为监考官，被考生反捆在禁闭室丢人吗？ 丢，幸好没让九二二看见，不然他能笑两年呢。 所有熟悉这套机制的人都知道，监考官都是历届考生里抽选的，只有最优秀的人才能完成这个身份转化。这些人按执行能力和强悍程度排了序，就是如今的监考官号码。序号是个位数的，都是大佬中的大佬，没人敢惹。比如001， 你刚才说那位…… 秦鸠顿了一下，似乎在斟酌一个形容词，不过最终还是挑了一下眉说， 考生在禁闭室睡觉。 对，我进来的时候鼻子还是鼻子，眼睛还是眼睛，禁闭室该是什么样还是什么样，没有任何变化，他根本就没有怕的东西。 一五四想了想又道， 这样的人我这辈子也就见过这么一个了。 秦鸠眯着眼睛，手指拨弄着肩上黑鸟的脖颈， 也许是人生太顺利了，没碰见过害怕的事儿。 一五四看了秦鸠一眼，似乎在猜测。 不过所谓的顺利也就到今天为止了，他们这组考生手气开过光的，居然第一道就抽到了牙膏题。 秦鸠瞥了他一眼， 题目跟挤牙膏一样，挤一下蹦一句，也不知道是不是一种 bug。 这代称又是哪位乱取的？ 九二二那傻子取的，跟我无关。 一五四绷着脸一本正经地说， 但还算形象。我当年考试的时候最怕这种题，倒不是真的有多难，而是最初的信息量约等于零，根本找不到拿分点，所以第一次收卷都默认作废了，注定要有一个同伴祭天了。 一五四回想了片刻，又后怕般的喃喃， 还好我总共就碰见过一次，侥幸没被选中，不知道今天这组考生祭天的会是谁啊。 一五四又看了一眼时间， 反正也没有几秒了。 雪山小屋门前，累成死狗的九二二碍于面子，把脸绷得大气不喘，临走前又叫住了游货。 还有事？ 游货面露不耐，第一次收卷时间就要到了，隔着咆哮的风雪，他都能感受到小屋里面的恐慌，真的一秒都耽误不起了。 还有一条规定，作为关过禁闭的人，本轮收卷你们两个不能答题。 游货脸色又冷了一层，九二二摆了摆手， 别瞪我，反正这种题目第一轮都是送命，踩不到加分点的。 他还没说完，游货已经扭头打开了屋门，热气扑面的瞬间，鸡鸣声毫无征兆地响起来，收卷时间到了。秃头吓得扑跪在地，连滚带爬地缩到了墙角，两眼无神地发着抖。他起了个带头作用，傻在屋子里面的人紧跟着瘫了好几个。余文半跪在地上，膝盖压着倒地的纹身男，手里捏着个东西，像是刚抢到手。他在鸡叫声中茫然地看过来，举起手喃喃道， 哥，都我找到了，但是时间到了。 然后呢？所有人都茫然地瘫在地上，惊恐地忘了呼吸。鸡鸣叫得他们心慌， 这会被逐出考场吗？ 有人极轻地喃喃了一句，真的会在风雪里面灰飞烟灭吗？ 像那个扔出去就散成粉末的铁罐一样。锁好的屋门被突然弹开，重重地撞在墙上，众人一抖。门外还没离开的922也站住了脚，一股前所未有的风卷了过来，像是高空航行的飞机突然卸下了舱门，巨大的吸力拼命地拉拽着众人。 啊！ 老于惊呼了一声，突然滚倒在地，猛地朝门外滑去了，仿佛有一双看不见的手拉扯着他的脚踝，要把他扔出去。 鸡鸣九声，收卷才结束。还有，这弱智题目第一轮有个诀窍，挺不要脸的。 这两句话突然浮现在脑中，游货来不及细想，抓过余文手里的细柄折叠刀，从碍事的长桌上横跳过去，站在答题墙前。最后一声鸡鸣里，他潦草地写下了一个字：解。这居然也行，这真的行。鸡鸣和风雪声戛然而止，老于的脑袋堪堪杀在了门边，最顶上的头发已经没了。余文抱着他的一条腿狼狈地滚在地上，他们心脏狂跳，白着脸茫然了好一会儿，然后扭头看向了答题墙。过了一个世纪吧，那个龙飞凤舞的解字旁边多了一个红色批注，加二。众人惊呆了，922也看醉了，他在冷风中站了几秒，扭头就冲回去打报告。又过了半晌，屋里的人才消化掉这一幕，他们软着腿从地上爬起来。 哎呦我去，可吓死我了。 老鱼被削成了地中海，头皮还破了一块，鼓鼓地往下淌血，好在人还活着。余文撒开他爸的腿，死狗一样的瘫在地上，过了好几秒又蹭地坐起来，啪啪地给自己掌嘴。 瞧瞧我这猪脑子，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。考试前老师千叮咛万嘱咐，拿到卷子甭管会不会，先把解字全写上，一个字值两分呢。哥你居然连这个都记得，你有点厉害啊。 游货闷不吭声地收起刀，并不觉得这值得夸奖。为了防止这智障继续提解字，他主动问了余文一个问题： 刀谁拿的？ 一提到刀，余文瞬间拉下了脸。 还有谁？ 余文指着纹身男说： 他，在他那里找到的。我就说他不对劲儿，大家都想着找题找线索，哼，他们跟狗熊囤冬粮一样，把各种刀具往兜里趴。要不是余姚姐被他撞到肚子了，大家闹起来掉了刀，这指不定找到什么时候呢。 想起刚才的场景，余文忍不住一阵后怕。如果没有发生那些口角混乱，如果他们运气差一点，找到刀的时间晚一点，就是游货回来也赶不上第一次收卷，那他爸老于就……纹身男被摁在椅子上，众人正要兴师问罪，答题墙却突然起了变化。 题干，一群旅客来到了雪山，在猎户甲的小屋借宿。甲说：我有13套餐具，但食物有限，只能宴请12个人。餐具里藏着秘密，有一个人注定死去，你会幸免吗？这其实也不是很难，毕竟光是世界上最美妙的东西。要求：找对那套该死的餐具，但不可损坏餐具。考察知识点：光学。 就在大家看着题目发愣的时候，下面又浮现出一行字： 违规警告，受处罚的考生违规答题已通知监考， 监考官001154922。 十分钟后，小洋楼二楼监考官的办公室里，001号监考官和二进宫的违规考生游惑沉默相对。过了很久，拨弄着笔的监考官哼笑一声，撩起眼皮，懒洋洋地问：哼，你是不是打算住这儿啊？嗯，